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人等待，你别离开。

最后不要回头。啦啦啦啦啦，明天属于你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才会有。

情不自禁，把自己交给你，沸腾的心，沸腾的感觉，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悲中的心想着你，是谁是谁留给你，也愿意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 每天

天空淡淡一幕，轻轻抬起的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归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清清楚楚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雨不停的下，不停的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慢慢走吧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《伤感情》，怡人制造带出的《爸爸》，蔡依林演唱的《猜想》。 希望爱将幸福拼，却被爱弄。 活，我的爸爸打疼了我依然爱你，嘿嘿嘿，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

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淋湿了空气。